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杀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匣子儿，下边自由打的乐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赫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连日来，文艺广播持续关注了五角登山家夏伯渝攀登珠峰的情况。今天我们收到了好消息，夏伯渝已经于北京时间10:41顺利登上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成为中国第一个依靠双腿假肢登上珠峰的人。夏伯渝曾在1975年、2014年、2015年、2016年四次攀登珠峰失败，这一次终于梦想成真。记者了解到，本市即将在一些地铁新线上尝试使用可精准调节温度的变频空调，来提升夏季乘车的舒适性。近期开始的地铁19号线列车招标中，就已经要求列车配备变频空调。目前，中心城区大客流线路上配变频空调也正在研究当中。从昨天开始到本周六，是第27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记者从活动中了解到，今年8月1号之后，没有贴水效标志的坐便器将不允许进入市场销售。8月1号开始，本市将从坐便器开始强制使用水效标志。再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大型民族交响音乐会《绚丽海南》即将于下月15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台为庆祝海南省成立30周年而创排的庆典音乐会，涵盖了民族声乐合唱、独唱、表演唱、民间器乐重奏和大型民乐管弦乐，用旋律展现海南30年的发展历程以及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一年一度的儿艺大戏是不少北京孩子的童年好伙伴。北京儿艺今年的原创大戏《北京童谣》目前正在紧锣密鼓的排练当中，将于6月1号到3号在京演民族宫大剧院与小朋友们共赴六一之约。本月31号开始，国家大剧院与英国皇家歌剧院、澳大利亚歌剧院联合制作的瓦格纳歌剧《纽伦堡的民歌手》即将与观众们见面。这是继《漂泊的荷兰人》、《罗恩格林》、《唐豪塞》和《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之后，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第五部瓦格纳歌剧作品，也是继《安德烈·谢尼埃》之后，国家大剧院与英国皇家歌剧院第二次联合制作。2018南锣戏剧展演季将于本月18号在中央戏剧学院拉开帷幕。今年的南锣戏剧展演季仍然会突出10部原创剧目，有反映非遗传承老北京手艺人故事的《旗袍》，反映改革开放40年生活变迁的《生逢灿烂》，反映老北京故事的《四合院中》、《胡同12号》、《鱼虫》等。赤皮江湖实验版青春竞技游戏本轮演出正在鼓楼戏剧场进行中，将持续到本月20号。从表面上来看，这部戏是以青春教育为主题的，但其实它又是整个社会的缩影，表现社会残酷的现实，挖掘人性的丑恶，以看似戏谑的方式对严肃话题进行深刻剖析。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午后以多云为主，气温较高，天气有些闷热，同时有轻度霾，能见度不太好，大家应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5%。 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接下来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 江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北京时间下午的2:05，各位好，这里是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大家好，我是浩洋。 嗯，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王维。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14点一直到15点这段时间为大家带来直播，所以如果要是您在比如说家装啊，包括买建材呀、等等这些方面都有一些问题的话，请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包括呢，您如果有问题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跟我们节目取得联系，比如说在上直播的时候，您可以给我们的文艺广播的官微发问题，我们上直播的时候可以跟您互动。另外一种方式呢，您呢就可以关注我们在前不久刚刚开通的我们官方的微博，也就是中文的住在后面是876，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包括您平时如果突然有一些问题，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邮箱，我们的邮箱就是住在的汉语拼音876@163.com。 没错，那其实关于今天的节目啊，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互动。 嗯， 您今儿不是讲很多的这个户型嘛， 实例 啊，对，有很多的这个听众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把他们的这个户型，包括自己的问题发了过来，但是咱们这个光说的话，咱们能看到，听众看不到， 是的， 怎么能看到呢？就是这样啊，问题一，比如说第一个听众，您就在这个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数字一，您就看到我们今天说的第一个问题。那同理啊，数字二，您就回了二。我们就看到第二个问题了， 是 啊，今儿有几个问题，您就回几。您要回999，那未必能给你有那个图片显示，但是 999，您可以看年底我们节目的图片。 是是是是是， 来吧，那我们抓紧时间，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固定的嘉宾。 今天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谭维嘉，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维嘉。 嗯，欢迎。 嗯。另外一位是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师杨永刚，欢迎。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好，来吧，我们抓紧时间，因为今天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问题比较多， 是 都需要二位给予专业的解答。反正我笼统的看，我觉得户型也都还好吧，但是大家的问题是不同方向的。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的名字呢叫王勇，他呢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家唯一的阳台是在主卧里面，主卧的床呢现在呢有点挡路，平时呢晾晒衣服啊都得绕着这床走，请问设计师有没有方法可以改变一下呢？ 这个我怎么看它好像不是一个阳台，阳台一阳台二。 是啊，我 但是是这样，通常意思上他可能会理解南面的才叫阳台，北面叫阴台。 哦，对对对， 所以说他 晾衣服他一般都是在朝阳的这面是吧？ 对，他可能就会从这个方向去理解。 是，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一定要跑到这个卧室里边来了。其实这个朝南的窗户有几个，第一呢是我们的这个卧室阳台，第二呢还有客厅的这个窗户，其实也都还好。我们到现在为止啊，其实真的要看一看家里边的这个情况是怎样的。有些人的话呢，他是不愿意在客厅里边晾晒衣服，是因为觉得这个太乱 是，就 觉得好像不是很方便，很好看，从美观上有所影响。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的晾衣方式，其实不仅仅是有那种落地式晾衣件，包括像那个顶面上的伸缩的晾衣杆，不仅仅是这样了。我们还会有一些隐形的晾衣杆， 对对对， 然后包括呢可以立在窗框上，可以从墙上藏起来，这种形式其实都还有。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的。你比如说，我们难道真的是每天要穿衣服的时候才去阳台去拿吗？不一定，晾干了之后是不是可以 先收下来？ 对，立刻就把它收起来。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改变生活习惯的很多方式方法。 嗯， 而阳台这块来说呢，我觉得其实啊，你稍微有点可 惜，如果把它单纯的用来晾晒衣服的话，毕竟这么好的一个景还是在卧室里边，把它的休闲功能、储藏功能这些都给它实现起来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更理想更好。 对， 所以说您先考虑考虑能不能够在阳台上多增加点其他的附属功能，除了储藏和晾晒衣服这些基本的需求之外，把点生活情调给它做出来，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了。 对 啊，而提到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每次上阳台这去总是有点绊脚，这个原因我们也和这个尺寸上先说一句话，这个整个的卧室的宽度是三米的尺寸，然后刨去床刨去再加上一个床头啊等等这种尺寸，大概可能要也就剩下个60-70的这样一个尺寸，那么每次进去时可能真的会稍微受点影响。如果您要是真是很介意这件事情的情况下啊，我们有一个种可能，就是您把您的床头向北来睡。 床头向北？ 对，因为按照传统意义上来说的话，它的床头一定是向东的。 对 对，这样的话才符合我们正常的老百姓对于打开门之后进到卧室里边的常规印象。那这个时候肯定会影响一点点的进出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毕竟尺寸没有那么大。好在是什么呢，就是床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些低矮的家具，虽然说走路上稍微受点影响，但视觉不受影响。如果您真的想改变的情况下，您就将床向北睡，这样的话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而且其实也符合我们这个很科学的睡眠方式。 嗯，好， 就等于是把他这个床头放在了这个一开门左手边的这个墙上，然后在那个脚上怼进去是吗？ 其实是这样，我们说的这个问题啊，是一共是有几种方向。 嗯， 第一种是什么？就是不一定非得在这儿晾衣服。 是 因为我们想在阳台上晾的话，是因为好像觉得这个地方相对隐私一点，别那个挂上之后不是那么丑。但是我们告诉您，您可以适当退下，改变一下我们晾晒衣服的方式，比如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隐形的晾衣架啊、晾衣杆啊这种形式。而且呢，就是别永远从这挂着，晒完了之后就收起来， 别懒，别犯懒。 哎，对，这是第二种形式。第三种形式就是您还坚持就在卧室里边，那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床给它适当调整一下方向。 嗯， 其实给您提供了几种的方向的可能。 嗯，好，不知道王勇听众朋友，您听了我们刚子给您这个解答是否满意？不过呢，就刚才刚子这个，我倒是有几个问题啊。比如说，第一，我可以理解，就是这位听众朋友他为什么说这个阳台二就是他们家唯一晾衣服的，因为他不光是朝南的问题，因为他觉得这个确实是个阳台。 是， 你想，如果要是卧室一，卧室一那边倒是也有窗户， 是， 但是没有阳台。 嗯， 那他觉得可能这个空间就稍微小一点。 是， 然后再其次，你说像那种隐形的，我记得你上次说过，中间可以拉一个类似于那钢丝绳啊或者什么的那种， 嗯， 它的负重能力能够有多大？ 没问题，这个咱不说上个人吧，反正半个人是没问题 啊。真的？ 当然没问题。 啊， 那只是一种，还有一种是从窗框上立出来的晾衣杆。 窗框上？ 对，就是咱们的阳台窗户不是有玻璃，然后还有一些 金属， 对，金属的那个叫窗框。嗯，就是我们把这个杆是立在窗框的位置去起到隐形的作用了。 嗯， 然后立在那儿，然后伸出来的话可以挂衣服，这种形式现在也是有的，也还是挺漂亮。 嗯，哦，好，另外两个问题我就得问博士了。就是他这个卧室二这门跟卫生间这个之间不会有矛盾吗？ 啊，这个是有矛盾的。所以说特别是沿用了刚子那套方案之后啊，刚子还得给他设计一下卫生间的门，可能得稍微换个地方，要不等于是大门进来之后这个浊气直接进到房间就吹到床头上了。 对， 哦， 对，这个是必须得。 因为你想他卫生间肯定是一个封闭卫生间嘛， 是， 如果比如说排风扇或者通风相对差的话，也许会影响到卧室二。是这个意思。 会的会的会的。 对， 嗯， 刚子能换门吗？ 换位置就行。 对，位置能调整一下，这没关系， 可以是吧。 嗯， 好，另外一个问题我也想问问博士，就比如说像刚子说的那个，好，我床头比如说对在门边上这个墙，其实很多人都说啊，那个你这个床最好摆放的位置应该跟地球说那个转的， 自转，啊， 对对等等。 嗯， 真的是有很大的影响吗？因为我听很多人说 有一定影响。嗯，首选的话咱们可能去寺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看到佛陀涅槃那个样子，是坐南朝北面西。 嗯， 其实最适合于自然磁场包括中国天人合一磁场的情况下，就是头在北脚在南面朝西睡，这是最科学的一个养生的睡觉方式。 嗯， 反正如果要是您换成其他方式，觉得啊睡得也特香， 也无所谓， 也无所谓， 也无所谓。对， 是是是， 咱们只从养生角度说最合理的方位而已。 好好好，来吧，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就要进入到第二位听众朋友的问题了。如果要是您也想看到他们家的户型图呢，您就可以发数字二，您就可以看到这个户型。其实这个户型我觉得也还好吧，只不过有一些功能区好像稍微小了一点，不过没关系，可以一会儿让小能手刚子帮您回答。来，咱们来看看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听众朋友的名字叫梁杰，他是这么问的，他说有俩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屋子呢，北面的两个卧室中间啊有一个窗户，现在呢是向西边开的，窗户下面呢又是我们的床，所以经常会碰头。窗户下面啊，对，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床可能是挨着窗户的。他说怎么能改变一下吗？要不然老碰头。他说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家的客厅啊不是很大，但是呢这个餐厅的位置吧，那肯定也得在客厅里头，他说就没地儿吃饭了，吃饭都是在茶几上吃的，也就是在客厅中心的这个位置。他说目前是这个状况，他说能不能怎么调配一下，给我多出一餐厅来，能不能让两位给参谋参谋。 嗯嗯，来，那个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房子，还挺奇怪的。这个房子呢是一个三室，但是呢还有一个衣帽间。就是刚才这个主人提到这个问题啊，就是靠近北侧的这两个卧室，其中有一个卧室没有窗户。 对 啊，它所有的采光啊、通风啊，其实都是借边上的那个卧子， 就是看图能知道是阳台壁的那个， 对，也就是我们西侧的这个房子的它的采光。而且呢还借了一点，还从我们这个入房间门边上的墙那儿又开了一个小窗户，这时候其实也我觉得它有可能也是为了借外边来的一些光线这样的一个原因。这个窗户既然是打开的情况下，那像这边开就一定会跑到卧室壁的床头上面，那这时候就会很容易造成一些危险啊、磕 脑 碰啊，对，就会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其实我是觉得呀，这个房子本身设计的确实有些不合理的地方，但是您真的要看看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的卧室竟然没有窗户，而一个衣帽间竟然有窗户，这件事情不可理喻。是这样吧？ 如果 您要是真是想去做的话，我认为您真的可以考虑考虑，把您的衣帽间和卧室壁这两个房间的尺寸进行一下适当的调整，调整完了之后相对均衡一点之后，然后把卧室 C 给改为衣帽间的尺寸和衣帽间的功能，我觉得这样会更合理。您这时候解决完了之后，各自的隐私问题、通风采光问题，所有问题我觉得都可以去解决了。 床磕窗户的这个就解决了是吧？ 其实是这样，它这个床磕窗户就是因为另外那个卧室是没有采光的， 对对对， 它只能是借这个房间里边的光然后过去。而通风的话呢，同样也是从这儿打开窗户之后起到一个通风对流的一个作用。那如果我们真是这个房间里边有一个自然的朝室外的一个窗户，那所有问题就全解决了。 那你说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原来的这个卧室 B 和卧室 C 实际上是一个屋，他把中间截上了呢？ 应该 不会吗？ 应该是不会的，我觉得。应该是不会的，因为这事儿，但是我也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会中间有这么一个没有窗户的一个房间？确实很奇怪。但是从面积上来说的话呢，这个房子也不太可能是一个房间的面积，要不然的话，这个尺寸有点不太合理。 对，好， 这样摆放的话，就变成两个床头的位置都很别扭。首先进门肯定咱们看卧室 B， 它肯定不能进门是对的床头的，从空间心理学角度的话，这对睡眠尤其晚上的时候是非常不好的。它这样如果卧室 B 卧室 C 就按原来现在这个图来看，其实两个床头的床头位置都应该换一下， C 的背后又靠着厕所，都是有点问题，所以我也很怀疑说是不是之前他已经改过，或者说买二手房的时候他并不是这个样子。 对， 就可能原先就最早的一个房型设计不是这么一个构造，是吗？ 对， 而且这个是一个奇葩户型嘛，咱们旋转个90度，是一个枪型， 小手枪。对， 哎，其实我特别， 你特别喜欢这样 小手枪， 不是，我特别觉得别扭的是，就是他这个那个衣帽间的这个东边，那么长一溜， 嗯。 他是干嘛的呢？ 就是一个走廊嘛。 就是一个走廊。 嗯， 他要这走廊干嘛呢？ 嗯， 我就觉得，如果说这墙如果不是承重墙，我绝对给他拆了。然后你看，客厅又大了， 嗯， 而且那作为两个卧室，我觉得调整起来也更加方便了。 餐厅也有的用。 对， 嗯， 关键这一个走廊呢，什么都没有，我就觉得在这儿是要搞点什么活动吗？啊，平常比如说做个体育锻炼啊，在这儿打个羽毛球， 或者就是。原来这个户型是什么样的， 嗯， 他基本上住进以后他就没怎么改变过， 嗯， 所以就一直是这样，所以没关系，因为现在不是也有问题二嘛，因为问题二他就说了，现在基本上吃饭是没有餐厅的，所以我倒是觉得浩洋刚才说的那个是一个方向， 嗯， 能不能有这样的改变，比如说把入门的这个地方的这面墙可以给它拆掉，这样的话呢，就连上卧室 C， 包括衣帽间门口这一大片区域，我觉得要是当个餐厅，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嗯嗯 嗯，我不知道刚子怎么想。 这个，对，这个位置其实真的要把它用起来，要不然真的太浪费了。 嗯 嗯，所以其实我现在也是在看另外一种可能，就像刚才大家伙所提到的， 嗯， 如果我们最开始的房子真的是从进入户门之后，右手边通通是一个大的卧室的情况下， 嗯， 那么这事就有可能能说得通了， 对吧？ 就是有卫生间。有衣帽间，有卧室，有书房等等等等，这些功能可能都有了，有这种可能，还真有这种可能。 嗯 嗯，但是不管怎样，我们现在的格局是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考虑把我们空出来那块地儿给它当做一个吃饭的空间，我觉得其实也还好。而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将您现在的卫生间 A， 也就是次卫生间，给它调整一下方向。 嗯， 也就是门的位置现在是冲西的，如果我们能够给它调整成冲北的情况下，那么其实我们就有一个长的墙面可以来使用。 啊，对对对， 啊，这面墙用一下的话，其实它和厨房的尺寸，厨房的距离相对来说也会近很多。所以说这两种可能都还有，第一个就是把我们的那个长长的过道适当的您调整一下。 嗯， 然后看一看我们怎么能够将这块利用起来，因为从结构上看不太出来，因为这个图那个表述的不是特别准确啊，这个位置看似不是承重墙，但是它真正中是不是承重墙不好说，不知道。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如果它不是承重墙的话，那么您把它拆掉之后我们来调整一下，把这块的尺寸作为我们的餐厅尺寸，当然会很好了，很大的方方一个餐厅， 嗯， 如果它真的是承重墙的情况下，那么您就可以按照我刚才说的第二方案，您可以将卫生间的门给它适当的调整一下位置，调整完位置之后的情况下，然后您从这面墙上可以留出来一个吃饭的地方，然后离厨房也近，我觉得也还挺好的。 对对， 嗯，因为从客厅看起来的话，26平米还蛮大的， 很大了， 对对， 很大了。 嗯， 哎，那我想问一下博士，如果要是只是说如果要是客厅，就是中间的那面墙不是承重墙，可以去掉的话，那是不是入门的这个地方太一览无遗了？在门口应该， 可以在敲掉的重新衣帽间这边不有个小角落吗？加出一小块玄关出来。 嗯， 假如它不是承重墙，敲掉之后就在衣帽间的这个沿的墙线加出一道玄关出来，这样的情况下客厅有一定的阻隔感，不会太通透，而且依然不影响餐厅是方正的。 对对对对对， 这个听众朋友们可以发一个图来，发个二来看一下，因为这张图确实有点复杂。 嗯， 对对，因为我们几个人分析，可能最开始的原始户型应该不是这个样， 有可能， 对吧？ 嗯， 应该是曾经进行过一些调配，就比如说原来的那个卧室 B 和 C 很有可能是一个屋子，然后衣帽间的这个呢，很有可能原来比如说是个书房， 嗯， 或者是其他的公用，这个都不好说，因为你想衣帽间怎么会有一个窗户呢？人一般换衣服啊，或者放一些衣服的这些，它基本上是应该相对私密的地方，它怎么会有一个窗户？只不过它改变了以前的那个公用，这个是有可能的。不过呢，就着刚才刚子包括博士说的那两种方式，我觉得都可取， 嗯，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是吧？ 嗯 嗯。那二位再看这个房子还有其他地方还有什么问题吗？ 缺角问题，缺东南角。 是，就是那个卫生间下面的这个角。 对，没错。 嗯 嗯嗯，如果缺这个角的情况下，可以在卧室的墙面上去悬挂一些类似于竹子的画，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在卧室 A 是吗？ 对，卧室 A 的墙上。 哪面墙？ 靠近东面的墙上。 靠东的墙上。 对， 嗯 啊。哎，那比如说，如果要是我没有竹子这画，比如说，我觉得浩洋写的字不错， 嗯， 我让浩洋给我写一个， 阖家欢乐， 嘿， 万事如意， 嘿，那是挂门上的。比如说，让浩洋给我写一个，好，你给我写一个那个，啊，那个，宁可食无肉，不能居无竹，啊，也有竹子，可以吗？ 啊，也是可以， 也可以是吧？ 也可以，嗯， 哎，你看这样可以吧？ 啊，就是无论是画的竹还是汉字写出来的， 对， 只要是跟竹有关， 对，是的，因为咱们这个方位所对应的就是木类的东西， 嗯， 或是甚至去百门发财竹都可以。 啊，那我在那挂一大熊猫行吗？ 有竹子就行呀， 得让它抱着。 对对对，行啊。 对，那你得搬到望京去，望京的那个入口那儿不就是一大熊猫一小熊猫吗？ 嗯， 来，我们抓紧时间。 别着急，别着急， 哎， 稍等，还有个建议再跟大家伙说一下。 好好好， 这个房子啊，其实是西晒，然后呢，还是注意一下西晒问题，最好能够把阳台加上一个隔挡。嗯， 哦， 您是说具体是哪个阳台？就是卧室 B 旁边那阳台是吗？还是 所有的 阳台，包括客厅的阳台 A？ 嗯嗯， 明白了。 那所谓的隔挡是安窗帘还是？ 几种形式都可以，安窗帘或者说是玻璃推拉门，这种形式都可以考虑。嗯， 哦，好吧，好吧， 嗯， 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把问题三先抛出来， 嗯， 然后正好在一会儿广告的时间呢，正好咱们几位可以会商一下， 嗯， 然后让听众朋友可以发数字三，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第三个问题，包括他的户型了， 嗯。 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是这么问的，他的名字叫没有套路，他的问题， 嗯， 他说几位给说说这房子户型怎么样啊？这房子在小区的东南侧，总共19层，我选哪层比较好呢？反正我看户型了还不错， 嗯， 那嗯，咱们也可以合计合计， 是， 啊，因为可能关系到人家要买，人家现在就考虑买哪层的，包括户型如何的问题。 是，那咱们稍微休息啊，一段广告之后就一起来聊聊这个户型，也是跟这位听众好好的交流一下，一会儿见。 CHEAP cheap cheap 便宜实惠， 对喽，全包圆 very cheap， 999元每平米，含实木家具送电器，早知道了。 你知道还免设计费吗？ 啊， 你知道实木家具好多款吗？ 啊， 你知道大牌建材环保指标便宜价格兼得吗？ 啊， 你知道你还有好多不知道的吗？ 啥？ 你知道电话号码吗？ 400-606-8866。 哇， 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纯爷们儿说话向来不忽悠，别磨叽了，快打电话吧！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4606-88666 all back circle。 Can you speak Chinese？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啊！ 全包圆是个 what？ 999元每平米，家装事儿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免设计费，送名牌家电，一水大牌环保建材，一站式一口价，达到酒店级入住标准 啊！400-606-8866 4006 06。 行了行了，没时间了，400-606-8866。 想见店内活动，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观自听声，自为心之声，怒时自为宝剑，荡气回肠，爱时自为金丝，婉转缠绵，自有形，声有意， 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2:31，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就在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大家好，我是浩洋。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欢迎您在广告信息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单元。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在此再次介绍一下，一位是我们的谭博士，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卫佳。 哎，另外一位呢是刚子，也要欢迎。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对，当然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问题真的是很多，而且刚刚呢又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又发了一个户型图，他呢特别希望让两位专家能够看看这个户型当中哪个位置或者哪个房间适合当儿童房。当然我的意思是这样，如果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当中的这几个房子咱们能够说完的话，抓紧时间能够给这位朋友解决一下。当然如果要是解决不了没关系，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放在下期的节目，因为我们在周三也有专业的设计师啊。 嗯， 来，我们来看看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户型三，那这位听众朋友他发的这个问题，那咱们再重复一下吧，因为这位朋友他说，希望让两位专家能够给看看这户型怎么样，包括这个楼呢，整个是19层的楼，他要买最好买几层的？ 哎， 那来吧，博士，你先。 哎，这个问题要下明在就好玩啊，选房专家呀。 嗯。 首先这个户型不错的，咱们刚才关注到它这个图上还标注了个 C1C4， 估计它这个户型图是 C4 的户型。 嗯。 至于选几层嘛，有几个问题，下次听众朋友们可以集中一块发上来，就比如说特别是在选房的套路，咱们这个听众叫没有套路啊，选房是有套路的。首先要先看看小区的环境怎么样，小区周边到底是不是挨着铁路，是不是挨着立交桥，最好如果说要选房之前能告诉我们说大概在是北京也好外地也好在哪个位置，然后最好有小区的一张哪怕是沙盘图， 对， 这样会抽象一些。 嗯， 因为这个会直接取决于咱们选房之后他居住进去的舒适度， 对， 是完全有很大的区别的。 对，就是比如说啊，我理解博士说的，比如说如果要是您房子正对着是小区的绿化带， 对， 哎，觉得挺好。 是， 但是如果要是您的窗外正好是高速路或者是马路， 对， 有可能您要是买的低的话，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受一些影响。 是的，是的， 对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对，是这个意思。 嗯嗯嗯。 而且如果说哪怕有沙盘图过来，然后同等户型大概在几号楼、几号楼、几号楼会有，咱们一眼就能帮他挑说哪一个会更适合。 明白。 你看，这个是从他的角度来说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我们自身人员的角度，你要考虑考虑。第一呢，就是我们这个使用频率是不是特别的高，就是我们说电梯啊，或者居住人群是否很多。然后呢，还要看看家里边究竟有什么样的人。你比如说，家里边如果真的是老人比较有一些老人的情况下，那我就不建议买的特别特别的高，因为有些时候不太愿意去挤这个电梯啊，或者是电梯没有电呐、啊，或者什么其他情况的，这个来回走一走楼梯，我觉得也挺好的。 好，就是都是从不同的方向了。所以我倒是觉得，就比如说，因为他在发的这个户型 C1 和 C4 这两个位置应该是同户型，是应该可以这么理解吧？ 正反嘛， 对啊，就是一个正反的问题。所以就刚才两位嘉宾说的，户型上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对，户型上没有问题。 这个户型我们其实真的觉得还挺好的，因为毕竟有一个独立的卧室，边上就有一个卫生间，另外两个卧室还边上还有一个卫生间，然后呢，这个厅也算方方正正，然后厨房还有一个阳台，客厅还有一个阳台，还挺好。唯独有点美中不足的就是我们不敢太做细判断，是因为这个图纸现在发过来明显是变形的，这第一个事儿。被压缩过了。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这里边的尺寸现在也是有问题了。就是哪和哪都对不上，所以说不太敢说这个从尺寸上或者从其他方面来去说一说，只是从大格局上看起来还不错。 好，来最后一个问题啊。博士，你觉得这个房子缺角吗？ 缺角啊， 就是 如果按选东南方的话， 是 选缺东南角，如果看 C1 的户型变成缺西南角。 那这两个缺角给它弥补的话，应该方向是不一样的，是吧？ 不太一样。如果说选的是这个 C4 的户型的情况下，我个人建议缺角的位置最好摆放泰山石。 嚯、大小 开门见山 啊、 因为它缺的正好它入门这个角。 明白明白，就给它补上了这个。 对， 好。那 C1 呢 ？C1 的情况下可以悬挂有山的画圆形。可以解决问题 那位置应该挂在哪儿？客厅 西南方，西南方。看它这个相反的过来的话，应该也会是在类似于玄关墙的这个地方，会相反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 至于选几层嘛，看那个听众自己的需求，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看景观嘛，就选高一些；图方便选低一些， 还得看你能不能买得到。 对， 好好，这个咱们什么时候？ 我先查着，然后咱先往下走着。 好好好，因为一会儿我们很有可能要播一段，就是特别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因为这几天我们文艺广播一直在关注的一件事儿，所以没关系，可以让浩洋先找找。夏老师的这段录音是不是已经发过来了？因为夏老师是这样，他是双腿残疾。而且岁数很大，就是在这么高龄的情况下，他刚刚攀了珠峰，真的是不容易。 对对对，今天上午大家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消息。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呢，就是在珠峰那边让他发来了他自己的一些讲话。当然，我们就看是不是已经收到了。如果收到了，我们一会儿在直播当中可以听啊。 我们先还是说户型。 对对对，来，抓紧时间，咱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位听众朋友问的问题啊。所以如果要是您感兴趣，您可以发送数字四，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第四个户型了。这位听众朋友的名字叫戴月，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请专家看看这套房子的户型怎么样呢？书房可以改成衣帽间吗？ 这个户型其实我们仔细看了一下，整体来说都还可以，只不过先不说书房的事儿，先说卫生间，就是那个浴室的事儿。我相信这是一个卫生间，但是从尺寸上看的话，是1米025×1米650，它这尺寸有点偏小。那么从功能上来说，可能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公共卫生间的使用需求。 就是个浴室。 对，所以说这个地方您可能着重的去考虑一下。而对于书房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位置它尺寸也不大。2米多×1个，大概也就是个2米的尺寸，4平米当做一个衣帽间完全没问题啊。 把浴室扩一扩是很有必要的。 要不然这个我觉得它这浴室只能淋浴了，估计连那个什么的泡澡都不行。 而且这还是个客位。 那这个浴室，那比如说它里面就是 就是洗澡用，然后他可以把手盆放在门外头。 不现实，因为这毕竟是客厅嘛。客厅、餐厅进门之后，这是一个公共卫生间的功能。公共卫生间，咱们如果真说的什么一点的话，里边可以有马桶，可以有手盆，淋浴都可以不用要。 明白。 对，哦、然后但是现在这个尺寸还是觉得小，这么大一个房子，客人去了之后进到这么小的一个卫生间里边，还是觉得有点不够提气。 明白。 嗯， 可以。人家问的问题是、是书房可以改衣帽间的，大家关注的永远是这个浴室。 能改能改能改， 是是是， 没问题， 那个没问题。哎，博士，他这个怎么样户型？ 到时候装修的时候不要那么通透，适当的加一个玄关就可以。 不要那么通透是？ 哦，现在大门是直接通透到阳台出来的， 客厅，对， 客厅的阳台出来。 嗯， 所以如果听从了刚子的意见，把浴室改大之后。然后其次再做一面漂亮一点的玄关，这房子是非常不错的房子。 哦，好的好的。 嗯， 哎，刚才那位听众朋友杨的问题， 对，我已经给他们发过去了， 给两位专家发过去了，是吧？ 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就是请问专家，这个户型要把儿童房放在哪个卧室更加的科学合理？他有两个学龄小孩。 嗯， 两个学龄小孩。 对，两个小朋友。 是要分开住吗？ 这个他没说。我觉得应该不分开住吧。 嗯，因为就是一个两居室嘛。 对对对对对。 嗯，这个两居室如果要不分开住的话，我觉得其实在哪问题都不是特别大。 嗯， 这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关系。看家里面情况吧，因为我是觉得你像这两个卧室，其实从住人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其实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如果要是说，把那个就是靠近入户门的那个房间的话，那个尺寸现在看起来有点小 啊、哦， 当做两个房间的话，可能有点紧张。您可以考虑考虑将储藏间把它纳入到这个卧室里边来，所以说这个尺寸我觉得可能也会好很多，而且可以适当的把那个公共卫生间给它加以调整。就是别让我们进门之后的这个过道区域和浪费区域浪费的这么大，把它都给纳入到房间里边来，形成一个并不是那么大的一个过厅玄关这样的一个功能。究竟从哪个当儿童房，我觉得其实问题不是特别的大，你觉得哪个是？ 嗯，对，这个问题不是很大，倒是这个房子的关注点我是在那个 厨房。 嗯， 厨房真正如果说可以动土的情况下，如果说是没装修的毛坯房的情况下，一定把水池跟灶台的方位得换一下。 哦，放哪儿呢？ 两个对调一下 啊，对调一下， 要不这样的话，不中宫正好是在灶火的地方 啊。对对对，就是厨房在房子的中间这个位置。 对对对，它如果往水池的方位一换的话，至少是靠东去了 啊。这其实也方便，进来之后，你想你从那个餐厅拿进来一些盘子碗子， 对， 直接先放进去， 方便 挺好。而且的话，它这个灶台已经远离了我们的厨房门，这样的话油烟可以尽可能少的往客厅餐厅跑啊。 对，没错， 对对，这个理由还挺好的。 哎，我突然刚才一想，他问的这个问题会不会就是说，你看他有两个学龄孩子，他会不会说比如说这两个卧室我把其中一个就完全改成这个儿童房，而不是说在原有的这基础上给他稍微做一个修改，加类似于两张儿童床这样的。 嗯，其实啊，这个儿童房、老人房、卧室啊什么，在这个功能上来说的话，肯定会有特殊注意的事情。然后你比如说我们从高度上来说，和两个兼顾学习和使用上来说，和包括从色彩上来说，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考虑。那么可能真的是我们右上角的那个房间光线可能稍微的差一点点，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自然采光啊或者是人工照明啊，或者把通风角度给它解决了，这个房间其实也还挺好的，应该问题不大。 其实这个涉及到一个专业性问题，就是说不知道他家住几口人，如果正常情况下学龄儿童肯定是首选东南方的房子，因为东南方是一个文昌位。 文昌位， 对，但是就是说 好好学习学习就特 好，对，好好学习。但如果说大人还需要工作，然后去把大人放在中间的那个房间，又显得不是那么的妥当，所以他们现在我怎么看都感觉少了个房间。 对，少房间，这房间就是两居室，那我们怎么办？ 舍不舍得给孩子东南方的房间，这是我持的态度。 要是我们的话，我们会舍得孩子第一位，因为我们现在为了孩子上学，我们把房子都换掉了。 也有道理。 来，就是离我们这期节目结束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啊。这样，就是两位能不能给总结一下？就是比如说选房子， 或者说我要改变这个房子里面的结构，有没有一些小的窍门，或者说一些常规的一些方式，能不能给大家说说，博士？ 装修前的房子还是装修后的房子？ 都可以啊。 那首先在装修收了，如果说是收了精装修的房子情况下，几大要点咱们是反复在节目中说过的，比如说厨房的位置、卫生间的位置、门对门的位置，这些如果开发商没有解决好，一定在后续之中先去关注厨房所在的位置是不是西北方或是正中间，厕所是不是西北方是不是正中间，所有硬伤的问题怎么先去解决。如果说取舍的话，万一真的犯到此种大忌，该用摆石头的方式也可以，或是移动门的方式也可以，尽量要解决，这是现在最常见的家居风家居的建筑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 对，其实是可以改变的， 可以， 对吧，刚子？就算说，哎呀，我这房子怎么这样？没关系，有刚子在，可以改变。 对，其实我 又不能变， 是是是， 这个些都简单，房子都能盖起来，那还有什么不能 动的？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现在其实想说呢，就是首先能不大动就不大动，因为本着节约的原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选房子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考虑考虑，我们选房子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是刚需，还是过渡，还是改善，还是度假，还是投资，还是哪种类型？我们把这些事考虑清楚，这第一位。第二位呢，就是我们把这些事考虑清楚了之后，您一定要做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因为房子毕竟它不像穿一件衣服似的，然后我们今天可以换，明天可以换，一定要是在未来几年把我们把自己的这些情况都考虑清楚。然后呢，在设计规划的时候，一定要把未来的所有情况都考虑进去，这里边包括我们兴趣爱好的变化、资金的收入的变化，以及我们人员的添置的和减少的这种变化都要考虑清楚。您前期考虑的越清楚越详细，那么可能对于我们后来的这种遗憾或者说是其他的会更小一些。对， 好，那就这样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马上就要放出来夏老师在珠峰上用对讲机跟我们说的几句话。 好， 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想在第一时间听到，再次也要感谢两位嘉宾，谢谢。 明天我们聊床垫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微博上以及我们的邮箱给我们来留言啊。我们呢接下来就放出这样的一段录音啊。 大众说话 听啊。我终于站在了我梦想的41年的珠峰的高山石崖的顶峰，哎，真是！朋友啊，记住这一刻感想。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块3和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到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17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这一瓶才8块3，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啊，大家想想，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才8块3，又能拿话费，这搁谁谁不抢呀，是吧？那打电话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啊，这个我们也确实是没有办法。